是开始的，窗外被忽略着，我总是微笑着，向后再退一步，从何时开始的，旁观你的生活，沉默越来越多，试图掩盖什么。 憔悴，我举杯饮尽了风雪，是谁打翻前世规，惹尘埃是非，骗自觉几番轮回，你锁眉哭红颜换不回，纵然今生已经珍贵，我爱不变。繁华如山千冬流水，我只需一秒爱了解，只恋你如过山相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想到了谁，红尘最微醺的岁月，我永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罪。 我分享感动了谁，要命运让回忆交织，爱在月光下完美，你发如雪为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苦了醉微醺的睡， 你发如雪清美的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，要明月让回忆皎洁，爱在月光下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为你流泪，也为你自豪。

伤感的沉默。 却找不到答案，曾经以为只要重来，所有的都能更改。我们能用什么姿态在这个世界存在？狂热到最后狂喜，狂悲，狂妄，狂恋，这根遗憾决斗，用挣扎蹉跎。心累伤口成为现在的我，我狂爱狂吼，疯狂洒脱，回头看是一阵风，回忆的入口你在等我，在狂奔的天空请你守，藏在眼神里的勇敢灿烂，用我们最初的坦白，把误解妥协推开，狂热到最后狂喜，狂悲，狂欢，狂恋，只跟遗憾决斗，用挣扎蹉跎积累伤口，只为现在的我，狂爱狂吼，疯狂洒脱。是一阵风，回忆的入口你在

写进回忆也还不应作为弥补，拥有你烧热的眼睛能看下凌空图，春秋又来于写进你的功劳，我不顾是谁的脚步，影子插入双长刀之处，辛辛苦苦千山白日出，白色蜡烛 众生为我铺成一条英雄路。

的心会很容易碎，落入眼里，想哭却没有眼泪，好像把自己也砸个粉碎，都摧毁才能给我一丝希望。你是无心的伤口，你平凡的咬一口，再多的爱也不够，都不够，不够，找完美。 愁眉苦脸，一阵阵的把我安慰。一个人在海边，自由自在，好自然。跟鸣叫小鸡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，不想再被虚伪纠缠，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着不安，我不想丢了我自己。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，不想再被虚伪纠缠，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的不安，不能丢掉了我自己。 褪色的片段，忘我不能忘了真自己。不褪色的片段，忘我不能丢了我自己，忘不能丢了我自己。

未触摸你的指尖。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那一世转山啊，转水转佛啊，不为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那一瞬 Yeah. 等着雨下，让一程停下。We can evermore, we can evermore, 斑斓着年华温暖心中散播。You can evermore, I can evermore, 忘情于心把梦也会飘散。We can evermore, we can evermore, 红尘无效如 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懂我狐狸的感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他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可你记得